第十三集，奈奥祖的来信。 那个时代的教训是苦涩的，伴随着鲜血、死亡与折磨。但讽刺的是，那几乎摧毁我们的元凶，后来也给我们带来了救赎，兽人的归属感。每个氏族都只忠于自己，愿意为氏族的成员奉献一切，但并不理会其他氏族。那最初将我们统一起来，后来也让我们团结一致反抗的，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我们至今还在为那个错误赎罪，未来的数代兽人仍将为这些错误付出代价。但这种团结本身是伟大的，这也是我试图从毁灭的灰烬中总结的教训。正是因为这样的教训，驱使我去和我们的外表截然不同的各族领袖进行对话，与他们携手迈向我们都能为之自豪的目标。团结、和谐，这都是来自过去的宝贵经验，对此我已深有体会。 奈奥祖抬头看向暮色笼罩的天空，感到心满意足。今天的落日灿烂无比，先祖们想必心情愉悦。他思考着，这个念头使他感到一丝骄傲。一年一度的科什哈格节到来又结束了，在他看来，时间的流逝仿佛在变快，似乎这些节日变得越来越频繁。每次节日都能带来欢笑，但也伴随着忧伤。他的老朋友卡舒尔，他所属的双狼氏族将他尊称为宗母，已经去世了，加入到了先祖之魂中。听说他死得很勇敢，卡舒尔坚持要加入狩猎，尽管他已经多年不曾参与狩猎。当时双狼氏族正在捕猎一群猎蹄牛，而年长的卡舒尔宗母在冲锋的战士中一马当先，他被猎蹄牛践踏致死，没人来得及救下他。双狼们举行仪式纪念了他的一生，这是兽人的传统。奈奥祖很好奇自己能否见到他的灵魂，但又因为这个念头责备了自己。如果卡舒尔想要让自己见到，自然会现身。对于萨满来说，他们并不会像其他兽人那样为死亡而悲伤，因为他们所拥有的能力可以让他们与挚爱的王者重逢，聆听他们的智慧，感受他们的关怀。但对于双狼氏族来说却是祸不单行，在两次科什哈格节之间的时间里，他们还失去了酋长加拉德。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天气，双狼氏族遭遇到了至少三只食人魔和他们可憎的鸽龙主子。食人魔这种巨大的生物愚蠢笨拙，但强壮有力，但是那只鸽龙则阴险而狡诈。兽人们最终赢得了胜利，但是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尽管所有医师尽力抢救，加拉德和其他几位兽人最终还是伤重不治。不过奈奥祖除了悲痛于这位熟悉而且尊敬的领袖的逝去，同时也为一名后起之秀能够成为领袖而高兴。卡舒尔对杜隆坦的评价很高，而据奈奥祖的所见所闻，这位年轻人一定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领袖。他亲眼看着杜隆坦继位成为酋长，同时也注意到了人群中那位富有魅力而强壮有力的女子。他正带着不同于其他氏族成员的兴致望着杜隆坦。奈奥祖确信，到下次的科什哈格节时，可爱的德拉卡就会成为新任双狼酋长的伴侣。他叹了口气，欣赏着壮丽的日落，脑海中回味着这一幕幕景象。岁月流逝为他们带来了馈赠，也带走了牺牲品。他走进他的小屋，与他共享这间小屋的伴侣卢尔坎已在数年前过世，加入到了先祖之魂中。卢尔坎有时会来造访， 他从不会向他说出什么真言，但每次他们的灵魂相触，亲切温柔都会充盈奈奥祖的内心，使他能够面目一新地服务于他的人民。他怀念他沙哑的笑声，怀念他在夜里伴在他身边时的温暖，但他现在已经心满意足。他想，也许卢尔坎今夜会来到他的幻象中。他准备好了一副药剂，轻声吟唱祷词，然后缓缓喝下。幻象并非药剂的结果，若非先祖之魂眷顾，无论如何都不会出现幻象。而有时先祖之魂又会在他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现身。但在漫长的岁月中，萨满们发现某些草药可以让人在入睡时敞开意识。如果他真的有幸看到了幻象，他在次日清醒醒来之后能够更加清楚地回忆起来。奈奥祖闭上双眼，然后立即睁开，虽然他知道自己已经身在梦中。他们站在山巅之上，他和他的挚爱卢尔坎。起初他以为他们在一起欣赏落日，随后他意识到太阳正在升起，而非落入到夜晚的睡眠中。天空壮丽无比，使他的内心激动不已，而非平静祥和。天空中的颜色夹杂着猩红、深紫与橙黄，这颜色如此鲜明，使他心潮澎湃。罗尔坎微笑着向他转过身，第一次在幻象中开口向他说话。奈奥祖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些念头，唤起了他的理智。罗尔坎从未当过萨满，也从来没有当过酋长，他一直都是他自己。而此刻他用如此权威的口吻说话，但奈奥祖很快打消了他的疑虑，自己也没有当过灵魂，也只是血肉之躯。虽然他比其他人更了解灵魂之道，但他也知道若非成为他们的一员，否则有许多事物他永远无法了解。既然罗尔坎开口了，怎么可能不是代表先祖之魂向他说话的呢？ 我的伴侣，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你出色地领导了我们的人民，但是时候为了所有人的未来，使我们的传统更进一步了。 我在听着。 兽人正面临着一个黑暗危险的时代，以前我们只有在科什哈格节才会聚在一起，如果我们要作为一个种族延续下去，往后就必须打破这样的隔离。这个世界沾染了一种瘟疫，这个威胁必须被清除。 告诉我，我一定照办，我将永远谨遵先祖之魂的忠告。 清除这个威胁之后，我们的种族就能够扬眉吐气，甚至比现在还要骄傲而自信。我们将得到力量，我们将掌握整个世界，而你将会领导他们。 那么在兽人们获得他们应得的一切之前，那个必须清除的威胁究竟是什么？ 罗尔坎告诉了奈奥祖，他话语中的某种语气让奈奥祖的内心激动不已。尽管自己已经十分强大，被影月氏族所尊敬，甚至是崇拜，即使名义上并非如此，但他实际上是所有兽人的领袖。但现在他的内心激起了索求更多的渴望，也涌起了一丝恐惧。这恐惧黑暗而令他不快，但他必须直面他的恐惧。此刻杜隆坦正在和氏族中他最信任的两人共进早餐，即将在下一个月圆之夜与他成婚的未婚妻德拉卡和双狼氏族的新任首席萨满德雷克塔尔。与其他人一样，杜隆坦为卡舒尔宗母的去世感到悲伤。杜隆坦心里明白，他早已决定在那天死去，而且死得其所，人们会怀念他。德雷克塔尔证明了自己是一个称职的继承人，他强忍内心的悲伤，立即接过了狩猎队首席治疗者的职责，卡舒尔会为他感到自豪的。 他们坐在酋长的帐篷中吃着早餐。这个帐篷现在是杜隆坦的居所。自从他父亲死在与戈隆和他们手下的食人魔的战斗中之后，杜隆坦就继任成了酋长。杜隆坦正看着一封刚刚送达的书信，送信的信使身材瘦高，骑着一匹同样身材修长的黑狼。杜隆坦一边吃着血脉粥，一边重新细看着信件的内容。 萨满奈奥祖向双狼氏族酋长杜隆坦致以问候。先祖之魂眷顾，使我目睹了一个未来幻象。这一幻象关系着我们所有人。作为兽人这个种族，而非独立的氏族成员，我希望在本月第十二天与所有氏族的首领以及各自氏族的萨满谈话。请来到圣山脚下，我将准备饮食，若您未能出席，我会认为您并不关心我们种族的未来，并采取相应措施。请原谅我的无礼，但此事十万火急，请让信使带回您的回复。 杜隆坦请信使稍等一会儿，使他能够就这个问题稍作讨论。信使似乎相当不悦，但仍然同意稍作停留。也许那口大锅中散发出来的热粥的香味说服了他。 信使，请稍等片刻，让我和我的首席萨满稍作讨论。你可以先饱餐一顿。 好吧，双狼酋长，但麻烦您尽快。 两位，你们觉得这是什么意思？ 显然奈奥祖觉得此事至关重要，但我不明白，我们从未在科什哈格节之外的时间聚在一起。萨满们会在愿意显灵的先祖之魂的见证下见面，但除此之外，我们从不相见，我也从未听说过有人像这样召集酋长们。但奈奥祖是个睿智而伟大的萨满，如果先祖之魂真的要告诉我们有什么威胁到整个种族生存的事情，他们一定会选择由他之口宣之于众。 奈奥祖召唤你们过去，就像是在召唤宠物一样。我不喜欢这样杜隆坦，他太傲慢了。 这一点我并不反对，起初我也被这封信的腔调惹恼了，本想直接拒绝了事，但又重新把信读了一遍，在傲慢的语句中努力探寻信件的本意。一定有什么使得这位饱受尊敬的兽人感到心烦意乱，这绝对值得花上几天前去一探究竟。 好，我会和你同去，所有的萨满也会一同前往。 我也去。 你最好。 我是德拉卡，拉基什之子科尔加的女儿，我是你的未婚妻，其将成为你的终身伴侣，你无权阻止我和你一起去。 那么把信使叫进来吧，如果他吃完了的话，告诉他我们会出席奈奥祖召开的这个奇怪会议，不过最好别让我们白去一趟。